一把雨捧住我的心，下定那决心，不要再深沉， 多少一把雨说出我的 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漫

北京时间19:00。